他们一到，就聚集会众，报告天主接同他们所行的一切大事，和怎样给外邦人打开了信德的门。二人就在那里同门徒们住了不少时日。